有态度的制作， 有诚意的主持。 这里是 mobileradio.hk。 胜在有心人，有心有惑人。这个节目是由 Mobile Radio 提供。本节目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收听。 好啦，又是我哋 Mobile Radio 有个新节目啊！如果睇到个 title， 应该见到我哋叫咩名啦？ 胜在有心人。 咁呢个节目系呢、這个名字好似好好文艺下喎、 啊。 我哋咪讲新诗嘅咧？ 唔系讲姓， 小姐贵姓啊？ 唔系嗰啲，唔系嗰啲两姓二姓啊嗰啲姓咯。咁、哦、我哋有三个人噶。 咁啊，同大家介绍一下先啦、 哦。你好，我系阿晴。 哇！你好主動啊，嚇真我啊，真係我男仔嚟， 我男仔，我有講有句，藍精靈，阿藍 精靈， 阿藍啊，係有冇錯？ 月亮貓啊貓， 月亮貓， 嗯， 點解叫月亮貓？ 夜晚先出動啊嘛， 叫春啊， 好誘人啊！ 哇，我好盡噶啦，已經呢句説話已經入麥，身為一個台長啊，咁啊，我係張亞凡，咁就同大家介紹啦，呢個新嘅節目《勝在有心人》。咁啊，希望嚟緊呢一個節目啦，呢三個女仔都可以帶俾大家好多性知識，定係咩啊？ 都會有嘅， 性歡樂咯，咁 性歡樂 歡愉啊！ 我諗我介紹到呢度 OK 啦，我頂唔順，我要回避一下。好啦，轉頭翻嚟將個時間交翻俾佢哋啦。 到咩啊你？ 唔講，快啲喐啦！ 到底你哋分唔分辨得出你嘅伴侶係真定係假？咁就要收听我哋嘅节目《胜在有心人》啦。 好啦，进入我哋正式嘅节目时间，真系将个时间交俾佢哋啦。 嗯，咁我哋今日第一日讲嘅嘢，咁一定系大家嘅第一次啦。 系啊，冇错。 咁由边个先？ 点解你哋会系要搞呢个节目呢？ 就是因为 我系咖啡啊，我又嚟开胜节目啦，乜客串嘅啫。 其实，其實而家呢個年代，性呢樣嘢，我哋唔係收收埋埋囉，其實係可以拎出嚟講囉，大家可以討論。 但我唔覺得係核突同鹹濕嘅呢樣嘢。 係啦， 即係我聽到好多聽返嚟嗰啲，可能就係一講性就係好鹹濕核突。 哎呀，你好麻煩㗎，哎呀，唔好講埋啲咁衰嘅嘢啦，咁樣呢啲人就會咁樣囉。 女仔可能會係咁囉，男仔就 男仔嗰啲呢，見到女仔呢就唔出聲啦，行埋一邊嗰啲只不過。 但我覺得有少少哇！你講我有講啊！哇，講得好興奮添啊！ 呢啲好少嘅， 男仔同男仔會啊。男仔如果用 男仔同男仔 有女性喺度，佢哋唔會講。 佢哋會扮正經咯。 係啊， 哎我唔睇啊，我唔講噶。 你睇到四仔咩 ？no 啊！ 咁啊，其實好似成雙咁樣啦。 好有 system 咁樣排列，呢個係嗰啲啦。 嗯， 咁你哋咧，你哋係好 OK 嘅，好 open 咁樣講嘅呢樣。 我覺得係 冇乜所謂嘅， 可以拎出嚟講咯。 正確正確咁樣講，其實係可以接受。 好過咧嗰啲十幾歲嗰啲咧， 上網打 啊，係咯， 係睇唔睇大 J J 啊？又有 或者大鮑魚咁啊？即係嗰啲咯，好過你唔知根本就唔知，又唔會話唔通問阿媽咩？ 嗯，啱啊啱啊，其實呢樣嘢。即係我覺得香港性教育係唔夠嘅， 非常缺乏， 真係唔夠。 係啦，個個都話， 香港嘅唯一性教育得一樣嘢嘅啫，由我讀書咁 ，previous 嚟嘅， 係啦，就係、是、女性 previous 嚟嘅時候，就係、是、六年班咧，仲要啲男仔就唔該，男仔就坐喺班房，女仔就唔該跟呢位老師去禮堂，跟住但係當你翻嚟嘅時候咧，全部男仔都知道你講緊咩，但係咧啲女仔仲要好驚咁樣縮下縮下咁樣咧咁咯，就呢啲就係叫香港嘅性教育， 男仔就唔會行埋身 邊㗎。我試過嗰陣攞住個包嘢咧。當有啲羽毛球，即係咁樣喺度玩咯、啊，即係出翻嚟咁冇用啊嘛！ 咁你太嘥啦，我俾咗我阿媽用。 我未試過俾呢啲我阿媽。 係咩？我阿媽要我自己買翻嘅。 OK 嘅都。 咁你哋講第一次會唔會講埋呢樣嘢係第一次咧？定係講啲咩第一次咧？我今日講第一次啊嘛。 第一次嘅好多嘢啦，第一次拖手啊 ，kiss 啊， 咁正經 同埋性經驗啊， 係咯、 啊，都 OK 啦，呢樣嘢我收貨， 真係倒肉啲咯，會係 邊個講先？哇，係咯，冇出聲呢個邊個嚟㗎？ 阿貓啦， 冇出聲啦，你唔好以為你啊，你又係貓，我又係貓，我出聲喎。你嘅第一次咩咧？ 第一次幾多歲？15歲。 哇！ 咩嘢嚟㗎？ 第一次嘅咩啊 ？Kiss，OK， 连埋咩咁啊？ 啊，连埋 唔连埋嘅，分开嘢咁样， 分开嘅， 正常嘅， 咁都系分，都系分开正常。 不过十五岁其实对于你哋嚟讲，会系嗰个年代系细啊，定系？ 我读完书先拍拖嘅。 啊，诶，唔系啊嘛， 系啊，十九岁， 我第一次 kiss 十九岁咯， 都十八啦。 喂，唔该晒， 唔使唔该，你又唔系俾我，又唔系俾你，有乜所谓？ 都 OK 咯，十五岁，但系我会觉得即系读紧书嗰啲咁情窦初开都系冇乜感觉噶。 唔记得中三咯，中三系咪暑假？ 暑假冇嘢做， 系啊，冇嘢做啦，男仔屋企啊，游山玩水啊， 系咪到时游下游下就唔系游山同玩水 啊？系啊， 烟香汽水啦， 系咯， 而家冇烟香汽水嘅。 咁好啊，你咧？阿南你咧？ 讲咗十九岁咯， 十九岁， 十九岁， 多你一岁啊！ 系啊，成年人嚟 嘅，呢啲唔系比较题 ，OK？ 成年人亦都唔系比较题嚟，我哋唔需要比较嘅。 第一次 kiss 嗰阵，我觉得好低能嘅。 点解？ 即系你睇，可能睇书睇过啊，睇漫画书或者睇小说睇过，但系即系真真正正埋牙嘅时候咧，震开个嘴，跟住之后仲讲一句低能嘅啫，我唔识噶咁。 喂，我哋讲，不如讲第一次打车轮啦。我一个非常之，因为其实我第一次 kiss 咧就想同嗰人打车轮噶啦。 你主动 系我想佢有伸过嚟，咁但系咁我又想伸翻过嚟。但系你听我讲埋先，但系我想伸，我就调翻转，我想伸翻条脷过去 ，OK， 即系扮识咁咧，佢黐喺度。但系点不知咧，一条脷一过去咧，系啲牙嚟噶咯，好大镬！佢合埋唔俾我伸条脷过去，即系咬实啊！啲牙 咬住你条脷， 即系咬实咯，咁样咯。 喺佢个门 门牙。喺嗰度走系啊，你但系佢都系唔掹开嘅。 咁你有冇咬实？唔好俾佢入咧。 冇喎、 啊，点解？ 佢做主动啊嘛，头先佢讲几咁想人哋快啲。 唔系即咁， 但系人哋入咗去噶啦嘛。 系咯，即系佢舐咗过嚟啊！ 咦，好难喎、啊！佢已经伸咗条脷过嚟啦。 系 咯，咁佢走翻，咁佢会走嘅时候，佢合埋咯，顺便合埋。 闩门， 即系你入咗门口就闩门咁解咯，冇办法，唔俾人哋入门口，咁咪唔锡咯，系咯，咁咪唔锡咯。 你有冇试过经验咧？嗱，譬如食百力滋咁样啦，一人一边咯，咁啊慢慢咬嘅，跟住试咬爆咗人哋个嘴咯。我谂呢个都几唔好啊。 唔系你好肚饿啊？比较肚饿咯，佢 你睇唔到得百力滋定系佢个嘴太黐 咁你懒系涂咗眯埋对眼噶嘛？系咪先？跟住望一望，跟住好捱痛喎，咩事咧？原来佢望一望，咦，流晒血咁样，咩事咧？究竟 我冇试过呢啲咁，即系咁童话啲咯。我觉得呢啲系即系咪有一零一班点讲定唔知咩咧？咪有条意粉， 唔系其实可能得一条百力滋，两个人要食啫。 讲到咁， 咪讲到咁啫。 要两个人食得花枝咁咯。 哦，真阴功啊！ 而佢又比较肚饿啲，咁嗰边唔系咁肚饿，唔够佢冚，咁咪冚到咁咯。 即系 kiss 系咪呢一啲？我唔会记得嘅。 咁阿南，你打車輪係幾時？ 都係十九歲，即其實我覺得我做緊嗰樣嘢，其實係同一下嘅動作嚟，一錫埋嚟就自然就已經係白色濕吻咯。 哦， 係啦，跟住之後我就抹大咗，就同佢我唔識噶 咁樣，咁我咪好可憐，俾人閂門。 你有冇學翻？即係你有冇會 感受？真係會感受咯，感受下佢點樣伸條脷啊？咦，我係咪應該要咁樣做呢？系啦，跟住之后就主动啲咯。 但有啲人唔识咧，唔识得嚟咧，令到你唔系好舒服噶嘛。 系啊，其实系 乱咁扮噶嘛。 系啊，其实系即系而家我会觉得系 kiss 系一种享受。 嗯， 系啦，嗰个对方如果系识得锡嘅话 ，kiss 你嘅话咧，你会 enjoy， 真系噶。我即系可能有啲对手可能差啲嘅。 嗯， 我完全冇 feel 嘅，有啲就系可能。个样唔得啦，个样那样都好啦，但系个 kiss OK， 如果咦得喎，即系咁咯， 得 化分咯，即刻。 咁你第一个遇到嗰个哇对手好得嘅 kiss 系边，即系几时咧？ 哇，21、22啦，应该。 可能人哋好老手经验咁样。 系啦，应该系，因为佢个样唔得咯。 佢又唔得，但你又同佢 kiss 喎， 佢 练 都话男人靠把口啦， 靠把口啊，真系 男人靠咩？靠把口咯。 咁啊，阿猫，你觉得即系咁多个啦，系咪好多个都唔知啊？不过到而家为止咧，有冇好得嘅？你觉得 都遇到一个 OK 嘅， 一个 OK 嘅。 不过佢系飞咗去外国噶啦，即系好短暂，由相识至到去上机都只不过几日咯。就 OK 嘅，真系几日都 OK。 你係講佢咩 OK 先？ 咁短暫嘅， 佢個佢把口， 把口 OK， 定係條你 OK 啊？ 把口啦，唔使用你都 OK， 所以 講住啊，你講啊你， 唔係 咩啊？ 你咧 講咗咯，我閂門都俾人。 咁你閂門之後咧，你正真真正正咁試， 跟住你冇成， 唔係你會 enjoy 過先 ，enjoy 噶， 都係同一個人啊。 你唔離開咗個口，聞到啲口水味，其實 enjoy 嘅嗰下。 唔係你同一個人咯，我意思係咪？ 係， 即係對手都係佢。 係， 只要佢唔閂門，你都 enjoy 啦。 係啦 ，OK。 我成日覺得佢係玩緊我咯，嗰一刻，嗰一次我覺得佢係玩緊我咯，所以。 I see。哇，除咗濕吻，仲有啲咩第一次啊？ 第一次上床咯。嗯就是聽這些啫， 好細個已經 上 床 了，不聽這些 啦，不聽這些， 基本上一出世就上床了，OK， 平平無上床， 所以其實我們第一次接吻呢，其實不是阿爸就阿媽的了， 會是掛， 一定 的 啦， 其實你初吻都給他們的， 不是一定是他們的了， 不是， 第一次，我第一次真的做這件事了，性交，你多少歲？ 我21。 我都是15啊，嗰年之 後一年串嘅喎，你真係 地運地 日期啫，我哋 咪暑假， 唔係同一個人嚟嘅， 同一個人， 我同一個人，我都係一樣咯，19歲咯，都係 壓曬頭知喎， 係19歲，最細嗰個講先啦，未夠稱， 我搞笑喎，15歲應該係早兩年嘅事， 應該係咪 早兩年嘅事？ 嗯 嗯， 講 好耐以前嘅咯喎。暑假咯，咁就 暑假去旅行啊？喺边度发生啊？ 喺村屋，去佢屋企度住村屋噶。咁佢 第一次多数都系喺人哋屋企啊， 对方屋企 系啊。 咁我都系喎， 系啊。 继续啊，继续。 咁佢啲光即系窗口啲光咧射入嚟噶嘛，跟住要佢将啲被挂晒喺啲窗口度先， 即系要整到一个黑掹掹嘅环境。 系啊，伸手不见五指一定要先至。 咁點啊？佢第一時間係點啊？ 我腳都未抹大犬上入嚟啦！有冇搞錯啊？真係 佢已經係直不甩硬框框咁樣， 佢應該 咁樣， 啲冇經驗冇搞錯啦！腳都未抹大，有冇搞錯啊？ 唔係，因為你其實我幫佢啊，我幫佢講句公道説話，因為你太黑啦，當時我環境，佢睇唔到冇辦法啦，你唔可以怪佢，我覺得。 咩啊？用啲街燈射入嚟㗎？ 係啊，咪街燈咪就要佢將啲被扮曬喺度咯，佢伸手不見，唔知佢都唔知自己做啲乜嘢。 OK 啊，咁你講下你有冇同佢講？喂，未得啊，咁樣啦。 佢搞咗好耐啦，我話。好似未除曬條褲， 你咁同佢講啊？ 咁係啊嘛， 仲要褲都 解咗紐咋，淨係佢已經喺度想入嚟啦。 咁你咪由佢囉應該。 我由咗佢好耐㗎，就我啲褲 即係半個鐘頭都喺度摸索緊。 我想 搵一條褲，我都扭喺邊呢㗎喎。 係啦，唔知分唔到囉。左右。 咁會大肚啊？ 冇喎，第一次。都唔係好成功。 我唔成功。 即係去到門口已經 嘟 嘟。 炒好耐。 大家都攰啦，不如瞓覺囉。 聽朝神操啦咁啊。 I see， 喂，仲有兩個嘅經驗，不如轉頭翻嚟講咧。 好。 咦，電貓貓，你做乜跳上個電腦台度啊？喂喂喂喂，做乜搞我個 mouse 啊？ 哎呀，大啲啊，你咪鬼阻住我上網啦！你做乜鬼嘢踩我個 keyboard 啊？ 咦 ，Mobile Radio？ 哦，原來你想聽逢星期一晚嘅 U Pad Pad。 全城熱爆 iPhone， 想知系啲咩，同埋了解多啲，嚟到 mobileradio.hk iPhone 熱啦！ 想知道今周有咩新聞，有咩趣闻，请留意收听我哋 Know Your World IT 时事杂志。 好啦，我哋又翻嚟咯。好，头先咧就讲。阿貓嘅第一次啦，咁而家咧就要深入分析一下啦。咁究竟個情況係點樣咧？ 點解你 會嗱嗰日你係咪預計會去做嗰樣嘢先？ 冇預計過㗎。 你會預計嘅咩？ 即係 咁講，我問我點知佢你咁？你覺得佢有冇預計過？有冇企圖其實想同你行埋？ 咁即興啦。 即興即係講情調嘅啫。 嗯。 講情調又唔會封曬窗啦。 我叫㗎嘛。 咁即係你有預謀啦、啊、 即係你主動 即係你有預謀你唔該封槍先我哋除衫啦咁樣係咪呀 係喎 咁光殘殘 有啲咩即係我覺得有情調㗎係 係囉 有冇點蠟燭啊 調 冇啊去嗰個近山區嗰間燒埋間屋 播歌 都冇啊 咁有咩情調可言啊 唔係囉有咩情調可言啊 有咩情 調所以咪就係要拉曬窗簾咯 哦，即係其實咁你叫嘅，咁即係你想啦。 咁佢想嘅，既然係咁咯。 咁點樣開始咧？點樣先至開？即係一開始係點啊？大家錫先。 係啊。 跟住咧， 咪抄下咯。 哦，你抄佢定佢抄你啊？ 大家抄 啦。 哦，咁即係大家都有心㗎。 冇抄下面啦。 有冇覺得蝕咗啊？ 抄你個頭咯。 係啊係啊，咁揸佢頭，佢頭想點啊？ 佢錫緊你㗎嘛個頭想點啫。 擁去第二度囉咁樣囉大波咁埋。咁就遮咗窗簾先我講下拍啦。叫佢。 即係點呀 一條遮咗窗 簾。即係食食下呢就叫閂埋個窗簾啦。 即係你興啦。 即係其實你有意識你會覺得會做呢一樣嘢。 會㗎。 即係你已經著咗啦個人。 我但係十五歲。 但係喂掛得窗簾嚟都已經識咗㗎囉。你嗰個情調你講咗 分散佢個注意力㗎咋不如 即係其實你唔成功你分散唔到佢注意力。 係喎跟住再落去嗰陣時候大家真係到埋牙啦。 嗯 佢就除咗褲啦我都未除囉。 佢梗係講啦。 講咗我㗎真係 呀。 好明顯啦。佢掛喂佢已經好辛苦㗎啦要掛窗簾你明唔明啊。掛完窗簾即刻除褲啦冇人睇到就。 最搞笑就係我褲都未除佢已經想入嚟囉。 點知 其實玩咗好耐 㗎。衫先。 冇我冇除衫㗎。冇 除衫。 我唔睇下 喎。望都好望清楚喎大佬。 我知唔知嗰個係你嚟 㗎。係真話換咗我啦。 哈媽媽好有情調咁樣伸手不見五 指。你哋嗰陣時只係得你兩個嘅啫。 係啊。 哦，幾驚啊！媽喺度啊。 佢屋企人咧？ 佢瞓咗另一間房啊，有分上下層嘅。 啊，即係佢屋企人 嚟嘅。係啊，佢我喺上層，佢喺下層啊。 咁你哋真係唔敢好大聲啦。 嗯。 咁有冇開歌啊？ 音樂喎。 有冇開歌啊？ 梗係冇啦。 話冇開歌咁咪好痛苦。即係。 為 一句聲都不出得囉。 是啊不是講下嘢都可以的。但就不要咦咦咦咦就不 得。第一次。 你不要走到木板到咦咦聲囉。 是囉但如果第一次我會覺得會痛。 所以呢我們就將張床我們放在碌架床咦咦咦的將張床都放到地下那 就響地下啦。 哇有 話是有預謀啦。 好慘喎又要掛窗簾。 又 要 攞呢個唔係呀最慘個預謀者唔係個男方係佢呀你明唔明呀 佢就係因為點咗個男方仲有咁多嘢所以上衫都費事除啦嗱自己嚟到先算啦真 係。因為有錢就曬㗎啦嘛先叫佢掛窗簾所以都唔使除衫啦。 咁 你錫 咁你除咗 錫完㗎啦嘛係咪先。 你錫完即著咗興咗啦。 係囉咁都唔使。 我做完啲嘢就仲 keep 住興啊。 咪係囉 佩服你。 佢 keep 住我已經唔 keep 住㗎啦我想瞓覺嗰下。 喔原來你未。 因為要行好遠㗎一個窗唔係一個窗即係三個窗啊。佢記住三個窗啊。 但係窗簾布㗎。 嗱我唔係窗簾布仲有張被啦床單啦即係想掛得 幾多。有啲咁麻煩嘅地方。你都要攝住佢以防人哋 見到。網鎖定唔好有光線 即係啲衫啊咁樣左掛右掛㗎。 係啊晾住曬窗啦咁樣一定要。 佢阿媽唔會好古怪㗎咩 我喺上面一層我唔知佢上面做咩 幾點鐘啊嗰陣。 好夜啊凌晨啊。 凌晨邊有光啊啫唔好 街燈㗎。 大家穿衣服㗎嘛 係咪啊。啲人偷睇到嘛。 望到咩 冇人望到但我唔想咁光㗎嘛你明唔明 即係你唔想俾佢睇到。 咁我知啦咁我寧願你真係唔好除件衫啦因為我都唔想俾你睇到啦你唔好除。 咁使乜掛嘢啫。 咁蒙住隻眼咪算囉。 咁多過唔到時間。 唔得㗎佢都話佢未除褲都已經想咩啦咁蒙住佢隻眼咁。 我話未除條褲腳都未抹大就已經擒喺度上面喺度搵囉我心諗你搵乜嘢呀。 死啦我諗起。 你今日搵乜嘢呀你做乜嘢 搵套字。搵套字。一撳你仲識開門。門即刻搵套字識開門並蹦囉。 芝麻 我想問你嗰個男仔係第一次。 都是第一次咯， 真人 怪啦。 他嗰陣時應該十七歲咯，大兩年啊嘛。 都是一樣啦，他十七歲，你十五歲， 嗯， 不合法，即係話係咯， 輸十一咯。 咩叫十一啊？ 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嘛。 哦、 啊，有冇即係做完嗰個過程，你有冇驚？ 但是16岁成为之成年。 咁15啊嘛。 个男仔唔系啊嘛。 佢唔系啊嘛。 哦，咁个男仔衰11咋嘛。 係囉，咁都会驚㗎。嗰、那个自己嘅心态佢会喺其实一定会驚。 咁好啦，照返转啦。咁你第一次嘅时候啦，你驚唔驚啊？ 驚啊。 你驚咩？ 快劲快啊。 你驚咩先？因为未试过而驚。 係啊。 咁你驚啲乜嘢啊？ 未試過，冇諗呢啲嘅喎嗰陣時， 一定唔會諗，我都覺得 係驚同佢做， 未接觸過男仔， 驚痛唔痛？ 係咯，都驚痛唔痛？哇，痛到爆啊！跟住真係， 係啊， 我真係唔係你頭先話未成，即係唔可以完成噶嘛，係嘛？未完成得曬噶嘛？但係佢入嘅時候，你痛到爆， 係啊，但都唔成功嘅喎，即係未真係 成功， 係啊， 唔明 佢揾唔到個位置， 當佢揾到嘅時候，佢都頂唔順啊！ 哦，即係喺門口已經 泄咗氣 了， 泄 咗啦， 門口啊， 門口已經俾人 啦。但係點解你會覺得痛？如果門口附近 入咗一下，跟住我話好痛，跟攞出嚟，跟住佢 KO 咗啦。 超 最短啊！ 都係唔成功。 咁都 渣嘅。 咁有流血啊？ 有喎、 啊。哦，一下就已經有血流啦。 嚇、 啊！我嗰時佢唔夠温柔啊。 是啊，可能 一嘢就怼过嚟， 所以好痛。 但唔系、 啊，有冇带避孕套啊？ 冇啊。 咁点解唔带咧？ 唔惊避咯。 有冇带呢个咩啊？保鲜纸啊， 胶袋或者 系啊，最兴噶嘛，冇避孕套攞保鲜纸咯，咁样 会嘅咩？仲有啲咁嘅。 以前啊嘛， 我未聽過。 以前即係阿爸阿媽嘅年代， 係咪我想知道冇先至包之後攞條橡筋扎住個底啊？咁啊唔實噶嘛，會走噶嘛， 係啊， 會走噶嘛。咁啊橡筋扎住啊！ 我未聽過攞保鮮紙， 我真係未識人用喎，所以我都冇答。 你膠袋都可以綁個結啦，係嘛？ 唔係你保鮮紙都可以嘅， 佢都對穩橡筋穩陣啲。 即係喺 condom 位下面通常都 係比較 彈性嘅橡筋啊，咁樣 箍得住啊嘛。 咁你多唔多血啊？你咁痛？ 咁啊唔係好多，一兩滴，好似係，我唔記得啦。 唔記得 係好耐啦。 但咁淺，即係佢又唔係， 即係可能 口啫喎，都 覺得佢損咗咯。 即係損多過。 喂，其實佢穿咗就係穿咗噶啦，你明唔明啊？ 唔 係，你唔係篤十下先嘅嘛？ 我亦都冇考究佢入咗幾多， 冇人鎖噶嘛？嗰一篤入去，咁個就穿咗窿噶啦。 唔係冇，應該都冇留個處女膜都冇留咁。咁前㗎，你明我意思啊？ 咁你點知佢入得深唔深？ 咁咪就冇留考個位攞出嚟度下你入咗幾多？ 咁咪係囉。 冇啦嘛，咪先。 可能真係一指中的咁講下。 咪就係 門口度蝕咗啦已經係。 咁咪好唔愉快啦你。 好痛囉，想兜除打埋。 有冇做到啊？ 冇，我好攰啦已經。因為 佢攰啲喎，佢搵都搵咗半個鐘啦。佢都搵個掣都搵咗半個鐘。 你姿勢咁耐喎，我仲攰啦，我想轉 身。即係你 hold 住個姿勢好辛苦。 係啦。 辛苦過佢玩。 有冇諗過帶領佢啊？即係你知道你可能有啲嘢你未除啊，你自己個位置喺邊？ 有啊，嗰半個鐘咪同佢講咯，我未除褲噶。 你有半個鐘頭時間？ 啊，你忍到佢半個鐘 OK 喎？你計唔計埋掛窗簾啊嗰啲先？ 未計，未計， 未計啊！ 未計掛窗簾㗎。 即係真係靜穩都已經半個 鐘。差唔多啦。 其實係咪男仔第一次會咁咧？ 係啊，我覺得係會係咯。 佢覺得佢除咗褲，跟住喺你附近嘅位置就當係。 唔係因為佢直正係得屎忽窿。 我想話係喎，嗱 ，AV 係永遠都係睇得係差唔多個位置噶嘛。 但係都冇理由咁樣， 或者係可能佢哋 十 零歲啲睇埋啲打格仔未識得睇。 唔係，我覺得其實係佢個男朋友有問題啫。咁你睇 AV 都最 basic 係除咗條褲先啦、 啊啊，都要有呢一樣嘢。 唔係，可能佢以為你叫佢掛窗簾嘅同時咧，你自己已經有啦。 搞掂，快啲啊你啦咁样！ 我要谂住唔使招呼你，点解知原来系要招呼你？ 有冇谂过系你连大髀都未擘开咯？ 佢冇咯，佢除咗 裤都未除，你唔好讲擘大髀啦！ 好下搞笑 系，可能系要话妈系 prepare 好晒啊嘛，除好晒衫啦，裤都除埋，擘大个大髀等紧佢啦，已经。 佢系赶到咧，坐住条裤都唔知啊！ 唔得， 好衬嘅，我觉得佢系， 所以佢咪要挂窗帘先咯。 好慘啊！我就係覺得，即係如果男仔第一次係咁論盡啊， 咁一定 都幾狼狽啊！ 其實好難會好純熟咯，個技巧會第一次啊嘛，講緊 我唔清楚啦， 都话要揾咯，因为要揾啊嘛。佢唔知道就算佢睇几多 A V 咁，佢都唔知道要自己条女。 其实唔可以踎低身，乌一乌低咁样望一望，装一装，对一对个位嘅咩？ 都系攞镜子攞点装啫， 手咯，攞手感觉咯。 佢講到佢講到連條褲未除都唔知道， 即係可能佢 心急得滯， 即係佢覺得佢自己解放咗得㗎，你明唔明啊？自己除曬咁。 係啦，但其他男性係咪都係咁嘅？因為我未試過處男啊， 我都未 知啊，我真係唔知道。 我都未， 我完全唔清楚佢哋係咪咁低能咯，係好低能喎、啊！如果係嘅話，你唔覺嘅咩？ 係啊， 咪咯。 但係個問題一定係揾㗎。 你同呢個又冇第二次啊？ 都有，跟住就又大啦。 就成功噶啦， 系啦， 嗯，都好啲， 几日啦， 咁几日之后， 系啦，但一定要去买咗避孕套先咯，因为我自己都惊，都 哦，咁即系话其实第一次佢系喺出边射噶， 系啊， 喺门口泄咗道气， 泄咗啦， 系咯， 咁你都安全啲嘅， 都好彩喺门口泄咗咋，即系如果唔系你泄出啦， 系咯， 随时搞出人命嘅， 咪系， 真系真嘅， 做咗15岁妈妈点算你话？ 我都唔係14岁、15岁，即係我覺得一定需要戴 condom 嘅，係一定要，即係冇理由要個女仔咁蝕底啊！我覺得永遠係最蝕底係個女仔。 有好多男仔都唔鍾意戴喎， 個 feel 爭啲㗎嘛， 好緊囉、啊、我問過，訪問過， 咁嗰啲粗啫。 我問過幾個男人，即係唔係幾個啦，好幾個啦，即係佢哋話戴咗會覺得好緊囉、啊。 好紧啊！佢 size 唔啱啫， 好紧，佢话个橡筋沟到佢好紧啊！ 佢 size 唔啱啫，有大中细噶嘛？ 我又唔觉得佢系大噶喎，咁 你又点啊？ 我试过啊嘛， 我唔系咁， 系 咯， 但系我唔觉得佢系大，但系觉得 咁咯。日本嗰啲好啲嘅，你叫空云度讲嗰啲，上网 bit 啦。 我觉得佢有心理咯。心理觉得系 有 层 嘢， 有箍住，同埋冇咁 feel 咯个感觉。 free 唔 free？ 唔好啦，一個幾十都慳，慳乜鬼啊！ 有啲同埋而家都 而家唔係因為慳嘅問題嘛，係因為佢冇準備啊嘛。 咁同埋你冇可能個男仔係第一次無啦啦屋企有一盒， 除非佢個好有經驗嘅人，屋企不嬲都有呢啲咁嘅嘢，隨時帶女上去。 或者佢根本就已經預謀想同你搞噶啦嘅時候，佢就買第一盒擺喺屋企。 其實可以問阿爸媽，不過冇可能啦。 阿爸借過你啊！ 落樓下咁樣立一 跟住阿爸話： 佢穿 肉 啊嘛， 要咩款啊？ 咩味啊？咁樣嗰啲， 我幫你提供 啊。士多啤梨啊，朱古力。 而家咩蘋果橙啊？ 係啊，而家有好多 cappuccino 都有。 有條紋啊，有凹凸啊，咁你想要邊只啊？佢話： 唔可能啊，阿細伯冇咁時髦喎。 夜光啊！ 喂，都得喎，有喎，可能有喎，可能 有噶， 有 夜光噶。 今日熄曬燈，淨係見到 係 嗰碌光線咧。 係啊。 但 係 都可能揾唔到嗰個位 咯。咁我哋唔建議第一次用呢一樣嘢。 我想問停電，萬一真係冇蠟燭都可唔可攞嚟一用？我爸真係用住先，咪幫我照啲嘢。 唔係，好大鑊 嘅。阿爸會， 阿爸會同你講，唔好你用，我自己嚟用，我幫你照。 我哋行開行埋噶嘛，女咁啊。 嘢先，唔該，揾緊嘢啊。 我哋都會行開行埋㗎嘛，你自己搞掂佢啊，唔好煩啊咁啊。 不過我覺得呢，即係啲男仔應該要用呢一樣嘢呢，我諗佢哋都唔會問佢哋啲父母啊長輩。 唔敢問。 佢覺得好樣衰啊。 唔係，係唔敢問㗎。 為咩啊？為咩唔敢問？ 佢根本就唔想俾阿爸阿媽知道佢，即 係仲以為自己係處男。 係啦，十幾歲嗰啲僆仔係唔夠膽俾阿爸阿媽知道自己破咗處未㗎嘛。 但 你會唔會講俾阿媽知啊？ 估到啦，系嘛？ 我真系会讲俾我阿妈知噶。吓，我有噶。 嗯，你嘅经验应该好丰富啊。 唔系好丰富啫。 唔系你即系你同你妈咪有关系应该 系啦。我哋讨论添，拎出嚟讨论。 O K 啊。 咁样啊？既然咁丰富，但系今集时间就差唔多咯噃， 咁冇办法啦，咁唯有下一集先再讲啦。 记住啊，阿晴嗰啲经验好丰富噶，记住听啦。 我哋讲紧第一次啫，讲紧第一次啫，我哋唔好差咁远。 同大家讲拜拜先啦， 拜拜。